啊，就想为大家讲啊，这个元气是吧，元气它也是人先天与生俱来的那一罐子气儿啊，是我吃点什么灵丹妙药，是不是啊，我吃点什么高科技，我吃点什么从海外飞来的这个灵丹啊，我一下子元气原来半罐子现在变满罐子了，没那个啊，没那个啊。那么我们后天的饮食啊，注意饮食调整，五谷精微，是不是啊，哎，我们注意后天的起居是吧，夜卧早起是吧，养人的起居啊，让五脏，让人的这个十二经脉、任督二脉气血循行畅快，哎，我们还养后天的心情，饱读诗书，明理知义，人有坚强的意志，是吧，人有聪明的什么呢，智慧，你看说这些呢，通过后天它能培固先天，所以元气不是你吃什么它自己生出来的，而只是给元气减少元气的损耗，同时呢增加元气产生利息，是不是啊，啊，你本来就半罐子气，半罐子元气，你挥霍了，你可能不到60岁提前夭折了。但你后天补养呢，哦，你发现你活了80岁。但你说我半罐子元气，我就要通过这个后天的调养，后天的修为养生，我就要活到天年120岁，对不起。是吧，你那半罐子气最多就活80。是吧，你自己要挥霍你元气，你可能60就提前夭折了。所以呀，那些猝死的人，好多人说哦，猝死是某个器官功能衰竭了啊，突发的意外。我告诉大家啊，在中医当中就没有意外，是吧，你为什么突发性心肌梗死猝死了，是吧，你那个五脏为什么不去救助那个心脏，是不是啊，它和交通意外不一样，是吧，交通意外是外来打击，是不是，或者战争纷乱，你受导弹枪子了，你对不对，那是外来打击。而内在呢，你那五脏为什么见心脏这个情况见死不救啊，人是有自保的，哎，所以说其根本就是你那元气不够了，元气足五脏六腑全自动，所以啊，所有的突发性的疾病的猝死啊，你像突发性心梗，突发性的这个脑卒中，是吧，表面上是突发，而实际上呢内在都有着巨大的亏空，只不过是你不知道，或者人什么呢，人为的掩盖了五脏的某些不足啊，你包括有的人啊，我通过锻炼啊，拼命锻炼，胳膊强啊，腿壮，表面上很健康，其实你不知道那心脏里边已经出现堵塞了，是不是啊，那运动员还可能跑了呢，那心肌已经肥厚了。哈哈啊，运动员型心脏其实就是一个心脏早衰啊，心脏猝死的一个信号。所以啊，养生不要徒养其表，是吧，要重于其内部啊，重于其内部。你往苹果皮上打再多的蜡，里边那苹果芯儿、苹果核都烂了，有作用吗？而一个苹果生出来的时候，它是先长的皮儿吗？不是。是吧，它要先有心儿，它是从里往外的濡养。那么既然肾主水纳气啊，这个尿频包括这尿把不住门，我给大家讲了叫阳不摄阴。什么叫阳不摄阴呢，是吧，哎，就是你那阳气看不住家了，所以呀，肾虚首先表现为虚汗，另外表现为尿频，是吧，阳气不足人就容易疲劳，没干活他也疲劳，是吧，回过头来呢，哎，打个喷嚏就尿裤子，把不住门，为什么把，拿什么把门，拿气，我给大家讲了公交车那个气门，对不对，哎，不是拿手去关门，是拿气推着那杠杆，滋楞门关上了，滋楞门开开了，你那气儿不顺，那门就关不严了。那么同样啊，遵循中医五行理论，虚则补其母，是不是啊，小孩尿床，小孩尿床那是先天不足，那老太太咳嗽尿裤子，老爷子晚上老起夜啊，那是儿子不养老，说儿子养老啊，是吧，冬天呢给买那电热毯 买那个水疗的这个什么呢？水暖的床垫、黄土炕，啊，胶暖气费是吧？可暖和了，是吧？大家误解了，我说的这个儿子不养老，不是你儿子不养老，是你那肾脏的儿子不养老，是不是啊？肾脏的儿子不养老，那肾脏的儿子是谁呀？是肝，肝主肌肉嘛，括腰肌就括不上了。那么本着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那怎么办呢？你看这里边就有中医的调理文化了。像老人尿频把不住门怎么办？虚则补其母，补的是肺肾，肺主宣降主气的啊，补的是肺肾。那回过头来呢，老头老太太一咳嗽就尿裤子，表面上是肺虚，哎，而实质上呢是儿子不养老，是肺的儿子肾精顾不住了，所以这是肺肾不足的表现。那么吃一些白色的食补是吧，吃这个萝卜是不是啊，百合是吧，哎，来养这肺气，藕啊，雪梨是吧，哎，那么冬虫夏草是吧，人参补气第一啊，人参补气第一，三七补血第一。你李时珍《本草纲目》当中其实就给大家开药方了，对不对？我们给大家正在详解五脏营养调理方案。有人说了，这五脏营养调理是干什么的呀？是不是啊？是不是来治病的呀？是吧？那么现代人呢，很多人只要一提到养生，一提到保健，哎，他就琢磨是治病。其实啊，我告诉大家，养生不是治病啊，它是来治人的。那么既然大家现在很关心治病的这个话题，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久病不愈，治没治？药吃了。治没治？刀开了。治没治？祖传秘方都用遍了，但是为嘛那病却老不见好转呢？哎，其实这里边的症结之所在，就是人不知病，不识病，不知道改错，是吧？所以啊，人想有健康的身体，想不得病，甚至啊，想不麻烦医生开刀，啊，想不天天的大包大包的吃药，那人就得做到什么呢？自知者明。那么下来看看，咱们的中西结合养生的大智慧是怎样教大家知病识病改错养生的。虽然咱们中西结合，那咱还是先从什么呢？左手眼前嘛，左手现在的主流医学，也就是西方现代医学对疾病的认识啊。什么叫病啊？不开两张化验单怎么知道你有病没病啊？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是不是啊？心电图啊， B 超、彩超、 X 光啊， CT 核磁是吧，脑电图、肌电图，不行咱再查查标志物，查查 IP 抗原甲胎蛋白，好家伙啊，各种的化验数据五花八门。哎，总而言之啊，什么是病？数据不正确了，是吧？数字不对了，指标不正常了，哦，人病了，是吧？明确诊断，啥病啥药啊。其实啊，这个和西方医学它的发展史是密不可分的。现代医学呢，被称为实验室的科学，是吧？每种药物的效果啊，都是通过动物实验， 小白鼠、大白鼠，是不是啊？啊，动物模型，啊，最后到临床志愿者人的实验，啊，可重复，这就叫实验室的科学，有数字有指标啊。那么反过来呢？哎呀，头疼、脑热、肚子疼，是吧？人有不舒坦的地儿，这叫症状。但是呢，一检查指标都正常，是吧？那么就被定为什么呢？查不出来病，人还难受，啊，就被定为疑难病了，是不是啊？疑难病了，啊。那么这是现代医学对疾病的认识。有数据，疾病明确诊断；有症状，没数据，这病就可能成了疑难病，是不是啊？那么看看中医吧。中医啊，是咱们中国土生土长的生命科学。它没有小白鼠、大白鼠的实验，啊，它有的更多的是拿人来做经验的积累。啊，但那个不叫实验，它叫实践。所以呢，养育中国炎黄子孙，是吧？几千年绵延不息，是吧？这个功劳都是传统的中医药文化，啊，只不过是近二百年，啊，近二百年，啊，现在中医院也开始拍核磁造 CT 了，啊，也开始看数据看指标了，啊，甚至有人提出了要中医全面西化的这个理论和主张，是吧？那这里啊，我们姑且不论啊，中医西医啊，到底哪个好，到底哪个有效，咱不凭那个理啊，我们呢静下心来，哎，只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那中医怎么看人有病啊？哎，你看中医者，望、闻、问、切，这叫四诊。啊，自古呢，中医便有望而知之为之神，啥意思？这人往那一站，医生一看，老大夫一看，知道你什么病了。怎么看出来的？啊，看相。啊，这个不是看相给你算命啊，这是看人的外在的相，外在的现象，而知人内脏的变化，是吧？啊，这人脸色去黑，别说了，是吧？有寒痛啊，面色萎黄，别说了，啊。黄症贫血，啊，面色恍白，肺气不足，是不是？哎，这是观其相而知其脏，那内脏是藏在里面的东西。哎，所以啊，自古来呀，好的中医都有入木三分的眼睛，这叫望。光望还不行，你还得听声，听说话的声音。这人来了就想跟你吵架，啊，十之八九是甲亢，肝阳上亢之症，对吧？哎，哎呦，这人说话呀，声音低微，肯定是气血亏虚之人呢，啊。还有的人说话，你听啊，声音听起来就特别脏，怎么的？像嘴里含着口痰一样说话，那叫痰湿内扰，不是动脉硬化就是糖尿病。这是闻，是不是啊？听咳嗽的声音，是吧？听说话的声音，听喘息的声音，是吧？望而知之为之神，啊，闻而知之为之圣，啊，光听病人的表现不行，还得问他，啊，望闻问切嘛，啊，中医有很著名的十问歌，是吧？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是吧？ 五问饮食，六凶符啊，七龙八克俱当变啊，九问旧病，十问因。那当然了，十问歌还有别的版本，是吧？为什么要问呢？哎，这叫交流。你看到了外边的现象，你听到外边的声音，那是你不知道里边的感受啊，谁来告诉你啊？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病人是自己最好的检查仪器，因为好多疾病病人感觉得到，而所谓的高科技仪器却不见得查得出来。那你像最常见的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是不是啊？那风往里钻还是风往外冒，你拿什么仪器能测出来？你顶多测一个什么呢？血沉变化了，抗欧变化了，是不是啊？类风湿关节僵直，它僵直你看着就手指头，它屈伸不利，它自己活动僵不僵，它知道你不一定能知道啊。你检查来检查去，顶多看个类风湿因子长到多少，有的类风湿因子正常，但是这边呢人家症已经出来了，你是早防早治，上医治胃病，还是等到好家伙变形残疾了，你说对不起，激素也救不了你了。所以治病啊如行军打仗啊，转眼间变幻莫测，胜败难定啊。所以一个好的医生那就是一个好的元帅，只不过是将军元帅率领的是千军万马，看准战机，而医生呢他率领的是啥？他率领的是生长化收藏，他率领的是四季，是不是啊？哎，用四季天时的变化，还是用五味食疗的变化，哦，来影响五脏的运转的变化。正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在这儿。好了，那么中医的病，哦，还有一个切。哎，你看这一切脉，哎，这个有点像那个西医的检查了。西医是用先进的仪器来检测人的指标，高科技呀。而老中医呢，老中医是拿身体做仪器，所以叫医不自治，医生治不了自己的病，说的就是咱们老中医。怎么呢？你气机已乱你就调不了自己了，你气机已乱就相当于你这个机器不准了，你这个秤啊定盘星都不准了，你拿来还去腰东西，它撑出来的也不准。所以啊，好的老中医都是以身为尺，以自身的身体作为尺子来量病人。所以为什么好的老中医他不能一天看100个病人呢？为什么呢？哎，病人都看活了，人估计就累死了。你光知道高科技的仪器需要耗电，你却不知道中医诊病是要耗自身的元气，因为他是拿身体做尺子。哎，通过脉诊啊，脉诊，什么叫脉诊呢？啊，用现代医学的解释是你的血流的生物波的变化，是不是啊？开始外国人认为，哎呦，这个东西太玄妙了，是吧？甚至有人，好家伙，发明了一个什么啊，诊脉的机器啊，脉搏仪，通过诊断脉搏来断病啊，结果呢，彻底失败，是不是啊？心电图它只能看出心脏的电生理变化，是吧？而这个脉，得胃气者生，失胃气者死，这个脉有没有胃气，有没有神，这是要通过有经验的老中医通过他的衡量能判断出来的。而简单的机器的波峰波谷，是不是啊，震荡宽窄，那是断定不出来的。所以中医啊是一门经验科学，是吧？越老越值钱，为什么？因为越老经验越足，哎，道理就在这儿。那么给大家说了西医的指标，又给大家说了中医的感觉， 是吧？望闻问切，望看的感觉，闻听的感觉，问是病人口述的感觉，切是医生老中医以己为尺，用自己作为尺子来衡量病人的脉象上的感觉。那么中西结合，咱们的五脏营养调理，咱们的养生把这中医西怎么给结合起来了？我还是那句话，无所谓谁对，无所谓谁错，关键是有作用，有结果，是不是？你中医既然是以感觉入手，是来解除病人病痛的，那么你调理完之后，你就得看病人感觉上好没好转。你现代医学是以数据入手的，那你给病人治疗完之后，你复检的时候，你就得看数字变化何如。那么中西结合的养生大智慧呢？哎，我们就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补其不足。哎，所以我在这个健康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出了，感觉是第一的，说明我们的养生文化是立足于祖国传统医学。说句比较时髦的话，叫以人为本，人性化啊，所以我们叫感觉第一，数字第二，数据啊是参考之标，是吧？你把车修好了，数字都正常，这车开不了，人那修车的司机不会给你钱，所以实用第一嘛。哎，那数据呢，参考之标啊，参考之标。哎，这是我们中西结合的第一个结合啊，数字和症状的结合，有主有次，感觉第一，数字第二。那同时呢啊，取其精华，补其不足啊。哎，我们要逐渐的实现中医现代化，是吧？我们用中医中药的方法为您养生调理，我们欢迎您到医院定期的检查，把数据指标上传到数据库来，是吧？让医院做好裁判员，那个气胸的，哎，归西，运用中医归西疗法，啊，内服什么呢？这个补肾的方剂，是吧？润肺的方剂，哎，食疗嘛。祖国中医说以食为饵啊，是不是啊？我们吃食疗，我们就是吃食饵嘛。什么叫饵？饵就是诱饵，所以不是把药当饭吃，是吧？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把人吃成饭桶。那么吃保健品，吃食疗的目的是恢复五脏的功能，而不是吃保健品吃食疗吃出来五脏的功能，所以主次要分开。养生的最终目的不是拿药治什么，而是用食疗，是吧？诱饵的方式诱发五脏恢复五脏的本来的功能。所以科学技术的智慧是没有自然的智慧的啊，它是不及自然的智慧的。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大家呢有问怎么预防感冒的，有的问如何实现高血压，中医五脏调理不吃降压药的，还有的问啊，中风后遗症如何调理五脏实现的后遗症康复的。 总而言之吧，问题是五花八门，是不是？哎，大家都啊急着绕自己的方子啊，但是呢，万事万物都是这样的，是吧？一定要什么呢？哎，有它的一个规律，哎，有其道。你特别呀，咱们这个健康管理学，是吧？它是有别于西方的健康管理。啊，我给大家讲健康管理的历史的时候讲过，啊，这个词儿是舶来词，啊，从国外传过来的，是不是啊？因为国外呀，这个西方工业现代化比较早，是不是啊？哎，所以呢，哎，说这个生产汽车，是吧？包括这个纺线织布，是吧？哎，这些呢都能像工厂一下工业化生产，啊，那么人，是吧？人可不可以也像生产汽车一样，是吧？像这个汽修厂修理汽车一样，啊，来进行疾病的防治呢？这件事啊，最早发生在鸡呀、啊，哎，规模化的养殖，啊，它和咱们国内不一样啊。你看这个国内呀、啊，那个鸡原来都是农民养在家里边的那个田舍当中的，是不是啊？哎，后来呢，有了这个规模化的，是不是啊？像这个工厂一样，是吧？养几千只鸡，后来几万只鸡，哎，这都是从西方舶来的，是不是？哎，那后来呢？哎，总结规律了啊，这鸡啊，一天吃多少饲料，是吧？啊，给它晒多长时间太阳，啊，甚至拿灯光照多久，它能下多少蛋？哎，落实到数字上了，搞个实验室，它就有实验数据嘛。哎，后来说哦，这样既然能提高鸡的产蛋量，哎，说人如果也像这个什么呢？像这个养鸡场啊，这样定点的吃，定点的睡觉，按这个科学比例配比，说人这样是不是会也会少得病呢？哎，所以这个健康管理啊，它最开始叫什么呢？质量体系管理，是工业生产。哎，后来呢，到了这个什么呢？啊，家禽的这个饲养，啊，再后来呢，就是保险公司，是吧？咱们中国现在也有太多的这个医疗保险公司了，是吧？啊，好多人说现在得病不怕了，怎么着？我有医保啊，啊，我花多少钱都能给我报销，是吧？这儿我得说两件事儿。啊，花多少钱都给你报销，那钱是保险公司给你了，而那药是不是得往你肚子里吃啊？是吧？那打针呢、啊、手术啊、开刀啊，是不是得你身上见血啊？对不对？所以人尽量还是别得病，这个不是花钱多花钱少的事儿，是别人给你花钱，这罪是不是还得你遭啊？是吧？中国人有那句老话，怎么说啊？你都舍得死，我还舍不得埋吗？所以表面上啊，人家保险公司是花了钱啊，你交了保费，人花了大钱给你治病。但是大家想没想过啊，动过大手术的、得过重病的人和那些啊交了这个医疗保险的费用，但是人没得病，人没吃药，你说这俩人最后谁活得长远？是不是？这是从哎，个人的利益的方向，咱来考虑这件事儿啊。那回过头来呢，咱又说这保险公司这是家买卖啊，是吧？你们都交保险费，你们都不得病，好，这个钱我就赚了，对不对？好家伙，你们都交钱，你都得病，交100块钱都得10000块钱的病，你说那保险公司是不是得破产呢？是不是啊？特别这个保险公司，它是从国外引进来的新鲜事物啊，是吧？啊，所以早年在国外 哎，那保险公司的大老板那脑袋瓜也灵着呢，啊，怎么能让这个啊，在我这儿花了保险的人少得病不得病啊，我稳赚这保险费，不要都赔了本儿啊。于是呢，在投保的时候，哎，他就什么呢，针对不同的人收额度不一样的保费。你看你年轻人，哎，我收的那费用就低。哦，你老年人，你过了60岁，年龄大呀，你得病的几率、老化的几率就多了，哎，我收的保费就高。哎，光靠年龄还不一样，不抽烟不喝酒，是不是啊？你还读过医科大学啊，又自身潜修中医，你是个医务工作者啊，你还能够锻炼身体啊，还有一个和睦的家庭，是吧？也不是从事危险的这个什么呢工作的行业，那这样的人得病机会少，哎，保费收的少一点。那反过来呢，好家伙啊，这人呢不但抽烟还喝酒，是吧？半斤八两不醉，是吧？啊，另外呢，这个人呢还没结婚，啊，从事的工作呢还是高危的，啊，高危的工作，啊，什么这个上山呐、啊、上房啊，是不是啊？这高处这个修缮房屋啊，你这钻下来，你就容易落残疾，还胡吃海塞，啊，又没有什么这个稳定的这个家庭，啊，他没有稳定的家庭。他这吃饭也就是饥一顿饱一顿，你看你这样的人，你看他得病的机会就高，虽然他年轻，是不是啊？但是他患重大疾病，你喝大酒半斤八两不醉，我讲过，是不是啊？这个人醉酒一次相当于一次急性肝炎的发作，你说这人一个礼拜醉两回，你说这人用个半年一年，是不是把肝儿喝坏了？回过头来你感冒发烧，你到医院，你吃药的这个费用和你治一个肝硬化治一个肝腹水，你那个费用是不是天壤地别啊？所以怎么办呢？说这样的人保费就给他翻倍，是吧？你包括咱们国家现在是世界汽车大国，是吧？你汽车一年没出什么事故，你交那个保险费和你那汽车去年你修了两次，跟保险公司报销了两次钱，你再交那保险费，它一样吗？它不一样。哎，所以这是保费上的差别，是不是啊？啊，后来呢，这保险公司啊，虽然保费，你那个爱得病的人，什么叫爱得病？没有人爱得病啊，就是你的这个得病几率高的人，有不良的饮食习惯，工作又是高危的，这人还不锻炼啊，原来呢身上可能还有一些陈旧的老病，是不是？哎，收的保费高，收的保费高，原来收100块钱保险费，现在收200，还是不够他看病的钱，那，啊，怎么办呢？哎，这保险公司啊，他还有招，怎么办呢？哎，他就劝这个什么呢？哎，劝这个容易得病的疾病的高危人群啊，那些什么抽烟的、喝酒的，是不是啊？啊，还有这个什么呢，这个老熬夜打麻将的，是吧？老开快车的，甚至原来呢得过这些重大疾病的人，哎，这个保险公司就组织了一个什么呢电话班啊。别人家那个得病几率少的人，他不是交100块钱保险费吗？你不交200吗？哎，这保险公司从你多交那个保险费里拿出一部分来啊，找这个医生啊、护士，是不是啊？哎，甚至有医疗工作经验的人，哎，根据你那个容易患病的高危因素啊，你比如这个月你又要喝两次大酒，哎，人家提前告诉你，哎，您这次少喝酒，注意身体健康。哎，这人感觉喝挺关心我呀，是不是啊？原来没有家庭关爱呀，啊，老喝酒快乐，现在有人告诉别喝酒，喝了酒得病，哎，心里很热乎。哎，结果呢，慢慢的这个什么呢，哎，酒喝的少了，烟抽的少了，熬夜少了，诶，他得病的几率降低了。哎，你看，哎呀，这个 交保险的这人很感谢保险公司，这保险公司服务太到位了。其实他哪知道，是吧？他对您的服务到位了，你少得病，你少买药，少开刀，少住院，人家保险公司不省了一大部分那个给你报销那个医疗费吗？哎，所以这是啊健康管理学最早啊在西方形成的模型啊，形成的模型，是不是啊？中国人的老话叫无利不起早，是吧？人家是为了减少医疗开支。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这个保险公司为了减少这个什么呢啊赔付的这个保险金而想出的一个服务性的举措。可是大家想过没有，这是双赢啊，是不是啊？怎么说是双赢啊？哎，你少得病，你身体是不是舒坦了？是不是啊？我刚说了，你吃药的钱我给你报了，那叫药片穿肠过，毒素体内流啊。啊，手术刀搁身上划过，你不疼吗？你不流血吗？给你打上再多血浆，缝上伤口，你再好的刀伤药还不如不嘎口呢吧。哎，所以受益的首先是这个投了保险的这个什么呢，哎，被保险的这个人，是吧？那第二个受益的他保险公司啊，是吧？保险公司受什么益了？同样交保费他不得病了，都是赚的钱呢，是不是？哎还有一个第三者的受益。第三者谁受益了？你这个花了钱了你没得病，这面呢你投了保险了，你没得病不用给你报销医药费，还谁受益了？国家。国家呀，是不是啊？一个国家的人啊都在得病，是不是啊？你说这国家生产力怎么发展？都在请病假，是不是啊？哎，后来说，所以西方先进国家就发现，哎呦这不错，是吧？他着眼的是全民的这个身体健康水平的提高，全民的健康素质的提高，是不是啊？哎，所以国家就大力推广。哎，结果呢不光是保险公司了，是不是啊？哎，国家的这个医院啊，医疗部门，社区啊，大型的这个什么企业，哎，都在进行健康管理的实践。换而言之来讲，通过饮食运动，是不是啊？啊，来干预人的生活一些不良习惯，哎，通过这些呢，来提高人们的健康素质，哎，这是西方的健康管理学，啊。那么引入中国之后，大家记得啊，你引入中国的，它其实是健康管理这个名字，啊，后来呢，这些具体的方法也引入中国了，后来呢，我们就发现。啊，其实中国有没有健康管理学呀？啊，告诉大家，健康管理的名字来自于国外，表面上看这个具体的这个措施啊、办法呀，也是引自于西方。哎，其实我告诉大家，中国的中医健康管理始于2000年之前。有那么早吗？只不过是它不叫健康管理，它那叫什么呢？哎，就是中国的国学文化。你看啊，我还不说什么中医，因为自古啊，这个中医啊是比较被动的啊，在中国医生啊是比较被动的啊，比较这个叫高冷的，现在实话叫比较高冷的一个产业啊。你看那中医啊都很有派啊，很高冷啊，没见过哪个中医敲你家门，敲门，哎，我是那个什么呢，老中医，我来给你看看病，对不起，那是要饭的。所以自古道便有什么呢，医不叩门之说。所以中医是很高冷的这么一个职业，是不是啊？而这个健康管理啊，最早在中国它是始于中国的什么呢，儒家文化。啊，中国的儒释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领域，是不是啊？哎，而在中国呀，特别在封建社会，在统治阶级，啊，最受帝王追捧的， 啊，也被称为圣贤之学的那自然而然是老夫子，是不是啊？孔老夫子的啊儒家文化，是吧？那个儒家文化，我们只说一句，大家就会一下子就知道，哎呦，原来我们中国老祖宗，是吧？我们的那个健康管理，中医的健康管理，可不是吃点维生素、跑跑步、测测心率，是不是啊？减减肥、控制点体重，可不是那么肤浅的事儿。中医的健康管理是深入骨髓的。哎，有听众朋友说，你说深入骨髓就深入骨髓，徐老师，你可有依据否？哎，我这人就是这样的啊，我们说话一定要有依据，是吧？哎，那么儒家文化啊，儒家文化我们就不讲《论语》了，是吧？也别说什么这个《大学》《中庸》这些，我们就说儒家对君子的一个要求，是吧？你在中国，你说谁是谦谦君子？好家伙，那是比帅哥还要褒奖的词吧？是不是啊？哎，回过头来，你在中国，你给谁扣一个小人之名，是吧？你夸他再长得漂亮，一副小人的嘴脸，你想想，那是何等的侮辱啊！所以中国人骨子里都想做君子啊，那何以为君子啊？是吧？静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看，就这么一句话，这就是中国人，我们老祖宗，是吧？我们的中国人最早所追求的。有人说这是健康吗？这何止是健康啊，这不单是身体上的健康，它是人的心理上的健康啊。有的人说，哎呦，中国人那个外国人说，哎呀，中国人没有信仰。我说谁告诉你的？哈哈，中国人的信仰比天高。哎，所以我说中国健康管理它包含的是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家庭健康，还有什么呢？国家繁荣富强，还有什么？天下大同。好多人说，就凭这一句话能体现吗？你看，锣鼓听音儿，听话你也得听这里边的什么呢？哎，重要意义。何为进口？哎，就是说正能量的话。啊，有人说进口是不骂人，非也，是吧？有心为善，虽善不讲，啊，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有人说你骂人就是说脏话，你骂坏的东西，你就是惩恶扬善，你就是斩妖除魔呀，对不对？哎，所以中国人的进口就是正能量啊，宣传正能量。修身啊，你看这修身其实就是西方，你身体健康了吧？你光身体健康了，你没有追求，你心里不健康，所以什么抑郁症啊，是吧？回后呢，中国人一个德比法要高贵的多，是不是啊？你把德行做到了，你根本触犯不到法律的那个最高线，你还别说它底线，对不对？所以修身，中国人的修身是修什么啊？你光以为是我把三围修好了，我把面色整形修好了，哎，中国人讲心里美。如何修身？修的是身心同修，是不是啊？哎，身不是你胳膊腿多粗壮，而是你啊这个人啊，从五脏啊，从智慧层面、意志层面、啊行为层面、身体健康层面，这叫修身，谦谦君子，是吧？你光修身，你看我讲了，啊，你外国人还只是让这个人少得病、不得病、少报销医疗费，中国人告诉你，不但要身体健康，还要心灵快乐。哎，所以说，你看你和现代接轨啊，什么是真正的健康？啊，九八年，这个叫。巴黎啊，是吧？是在巴黎吧？哎，这个 世界健康宣言，怎么着？身体无疾病，是吧？良好的心理状态和一定的社会适应能力。大家想一想，这是现代人的这个健康标准啊，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啊，还有社会适应能力，只是适应社会，不要被社会淘汰。你看这个标准，这是先进健康的标准。我们反观我们祖先2000年前的标准，什么标准？修身。说修身比这个标准大吗？当然大了。它不光是你身体健不健康，身体要健康，心灵要健康，是不是啊？齐家，你光自己健康，你看现在为什么人好多人晚婚丁克，是不是啊？一个是不结婚，一个是结了婚我不生孩子。中国人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天伦之乐。你看他不光修的是身体健康，心灵健康，齐家，家庭和睦，这个家族的荣誉，是吧？治国啊，一个民族为国家繁荣昌盛，平天下啊。有人说，哎呀，中国人那时候叫天朝，是吧？唐朝的时候是，哎，天朝太有野心了，是吧？要平天下，非也。中国人的平天下不是扫平天下，是不是啊？是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世界和平，平天下，世界和平，天下大同。不光是天下呀，是不是啊？一切生灵啊，一切生灵。所以这是中国人的境界。所以啊，在这告诉大家呀，人呐，不要老是外国的月亮是圆的，是吧？啊，老盼着啊，我要和国际接轨啊。其实只要我们把老祖宗的衣钵，我们能够静下心来，是吧？其实健康就在我们身边啊，健康就在我们脚下，健康就在我们这个和睦的家庭里，是不是？健康管理，我说了叫博采百家，是不是啊？你不是一家谈，我告诉大家叫兼听则明啊。我欢迎大家看书读报，看网络听新闻啊，你要听各种各样的信息，你这样你这个人兼听则明，你知道的多了，见多识广，你就能区分中间。那什么叫一心造福万家？就是人呢，在你听得多了知道多了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谁。从小大家就都知道小猫钓鱼的故事啊，啊，人做什么事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所以这个一心造福百姓，我们要全心全意，我这个健康管理团队要全心全意，一心一意的为健康服务，是吧？哎，不是为人民币服务啊，为了赚点钱说假话，这事咱不能干。咱要说公道话，公道自在人心。你说假话，你骗得了一个人，最后你坏了你的名声啊！中国人为什么这么重名声？表面上是名声坏了，而实际上是良心坏了啊！当人的一个良心坏了的时候，那这个人就会心不安，因为中国人的心是有善根的，是不是啊？人性本善，当你这心里产生了恶念恶根的时候，你心不安会要得病的。所以好多得抑郁症的、躁狂症的，我告诉大家，有人说他是精神类疾病，我告诉你都是心理性疾病。那么心理性疾病的产生，不是你心脏有病了，是你那个心神有病了，是你那个什么呢？哎，那个公德心、公平心被破坏掉了，是吧？那么咱们健康管理，我们不是来管大家啊，不是去约束大家，我们是来帮大家调理。我们把正确的养生文化、养生之道告诉给大家啊，你愿意学愿意做，我们欢迎，是吧？你不要认为哦，这个事儿把我管了，不是我管你。哎，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直钩。为什么？因为他有贤德之能。是吧？文王才能求他治国。所以中国人的健康不是去 一不叩门呢，不是我敲你家门，我给你打个电话，我求你了是吧，你上我这儿来学点健康管理，不是，是以德是吧，以我之德，以我之高明，是不是啊，以我之博学，我影响了你，回后你得到这样的健康，你受用是吧，这是养生的真谛。另外呀，真正的健康不在一城一池，啥意思，就真正的健康不是我好了一个病两个病的问题，是你能够掌握整个健康体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儿啊，我把咱们这个健康管理，把咱们的三维一体的模式，以及呢五脏为主元气为根的营养调理的模式，哎，我要给大家来重点的说一下啊。首先这个三维一体叫教育为先，方法为二，交流传承为三，啊，什么叫教育为先？哎，就是让大家恢复对祖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认知和学习。哎，这就是我们健康节目为什么要讲中医启蒙教育，要给大家说《黄帝内经》，是不是啊？说中医中药学，这道理在这儿，是不是啊？哎，先让你知道这方面知识，什么是对的，什么错的，你有了知识，你就有甄别的能力。其二呢，你不能光学理论呢，那实践在哪里？哎，就是方法论，是吧？我们的修心与养生并进，哎。通过木桶浴足，是不是啊？通过十二正经点穴，是吧？通过一些养生的中医导引，通过一些具体的食疗五脏的营养，啊，通过四季的养生，是吧？哎，大家来实践，是吧？啊，这个东西徐老师说的挺好，你做了好不好？你按这方面去思维了，按这方面去进行心理调节了，你感觉好不好？你光感觉好了还不行，我还告诉大家啊，我说你随便全国找医院，你在哪儿体检都可以，你这个数据咱们全国共享，我认可，是不是？哎，回过头来呢，你调理一段时间了啊，你自己再做化验再做对比，你看你的变化，是吧？这是我能带给大家的。那么三维一体模式的第三个就是互动交流，方法传承，是吧？所以我们还搭建了这个健康的平台啊，虽然这个时间很有限啊，时间很有限，但是我们还是拿出更多的时间，是吧？甚至拿出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时间给大家交流，是吧？你进行五脏营养了，你进行元气补固了，对不对？调理下来之后，你在调理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啊？是吧？你是好变化还是坏变化，你调的对了还是调的错了啊？我这个人能听得进去不同的什么呢，不同的观点，这就是咱们博者为散，和而为一，收能收能放，哎，我们只有监听，我们能听到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感觉，我们才能用实践实践的方法反过来来影响理论的更